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咬了咬嘴唇，侧脸偎着他的胸膛，伸手揪着他胸前的衣襟，一下又一下。 睁开眼面镜子，让你瞧瞧自己的模样，像个舍不得人远行的小孩。 我又没送过人远行。 展昭不说话了，叹了口气，低下头时正看到端木面上的抓痕，伸手轻轻地触了触。 是不是做噩梦了？ 梦又不是真的。 那再睡会儿。 什么？ 你再睡会儿，我走的时候再叫你。 展昭并不避嫌，待他躺下后拉过被子帮他盖上，被褥微温，小事展昭起身喂酒。端木翠往被子里缩了缩，展昭微微一笑，坐在床边将衣裳一件件叠好。 以前也会这样，总要远行。 端木翠到底睡不着。 是，来来回回都收拾惯了，若是每次离开都有端木在身边，那就好了。 为什么？ 不为什么。 展昭低下头去继续叠衣裳。 以前来来去去一个人，无牵无挂，乐得洒脱，现在突然觉得两个人也挺好。 突然觉得？ 端木翠翻了个身，这一看他。 什么时候突然觉得的？ 就是刚才看到你睡在这里。 展昭微笑，声音却忽然变得很轻。 好像一个家一样。 端木翠愣了一下，慢慢坐起来。家？ 展昭，你好像不常回家。 是，我少时离家拜师学艺，然后闯荡江湖，入宫门，很少回家的，偶尔回去也是来去匆匆。 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哦？ 有娘，还有哥哥嫂嫂。 展昭想了想，唇角绽出微笑来。 还有侄儿侄女，上次见皮得不行，现下应该长高了些吧。 这么想家，为什么不常回去呢？ 展昭顿了一下，手上的动作慢慢停了下来。 离家太久了，每次回家娘待我都像贵客，诚惶诚恐，客客气气，唯恐哪处怠慢了。回了家我反倒不自在，倘若能住久些日子，说不定能找回素日一家子人的和气，只可惜总只那么一两天。有一次离家，娘和哥嫂送了我一程，他们一路上聊些家事，哪家的租该收了，该去给哪位亲戚做寿了，该采买什么，该给孩子添什么衣裳，我插不上话，我就看他们絮絮叨叨，真的好生羡慕。我觉得我好像是个外人。 展昭。 端木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了。展昭笑笑。 其实没什么，只是有些时候有些感慨罢了。 展昭，如果我是说，如果我们是一家人，那是什么样子的？ 如果我们是一家人。 展昭手上的动作慢慢停了下来，他微笑着看向端木翠。 那怕是要用光我一辈子的福气了。 你不愿意？ 我只怕我的福气不够。 端木翠愣住了，看着展昭，眼泪慢慢流下来。 怎么又哭鼻子了？ 展昭抬手给他拭泪。 眼泪沾到伤口可不好。 我想跟你做一家人。展昭，你娶不娶我？ 娶。 福气用掉了也娶吗？ 娶。 没有骗人。 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 端木翠含着眼泪笑出声来，伸出手去搂住展昭，凑在他耳边低声道： 展昭，我一定嫁你。 谁都拦不住我。横竖是睡不着了，刁木翠爬起来帮展昭叠衣服，这怕是他头一次像模像样的叠衣服了。展昭微笑着在一旁指点他， 先摊平了，袖子收过来，然后这样，对，以这中线。 也不难嘛。 很快就叠好一件，端木翠很得意。 哎，怪道说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哼，原来我也会叠衣裳的。 行兵打仗都不在话下，叠件衣裳能有多难呢？ 话还未说完，门外忽然传来嘟嘟嘟的叩门声，然后是小衙役毕恭毕敬的声音。 展大人，马备好了。 展昭顿了一顿才道， 知道了。 原来不知不觉已近五更天了，包袱都打好了，巨缺横在桌上，展昭穿好皂靴，伸手去拿搭在床头的蓝袍和腰带，端木翠抢先一步拿过来。 啊，展昭，我来吧。 你 是我们部落的习俗。 端木翠将蓝袍展开，凌空抖了一抖。 来，展昭，伸手。 展昭从未让人服侍过穿衣，端木翠也从未服侍过别人穿衣，两人捉手捉脚，穿得叫那一个费劲。展昭失笑， 你们部落的女子可真够累的。 又不是天天这样穿。 端木翠帮他把肩上的褶皱抚平。 只有夫君远行的时候。 他拿过展昭的腰带，双手围住展昭的腰。 啊，抬手。 展昭乖乖地抬起手来。 以前我带兵打仗，麾下多的是部落里的男丁，若是在外还好，在外行军不带家眷，但若是从部落走，起兵那日的早上就有很多女子嘤嘤而哭，他们为夫君束衣带，低声唱部落的歌谣。我那时只觉得他们婆婆妈妈的，即便不到起兵的时辰，也会让兵卫击鼓而催。行军的时候，很多女子都会尾随着队伍跟出很远。唉，展昭，那时候我到底是不理解他们的心情。唉， 他叹气，低头去结腰带上的扣钩。展昭低头蹭了蹭他的发顶。 那首歌谣怎么唱来着？ 什么？ 你们部落的歌谣，临别时唱的。 嗯，我不记得了。 一定记得。 展昭不依不饶，唇角绽出微笑来。 唱给我听听。 我唱的不好。 展大人。 门外又传来衙役的催行声。 五更天了。 知道了。 展昭叹气，低头看见端木翠笑得促狭，伸手去刮他的鼻子。 等我回来，记得唱给我听。 展昭不让端木翠送出门，只吩咐了他好生休息。端木翠睡不着，竖起耳朵听外间的说话声音渐渐远去，想着展昭出门的样子、上马的样子、侧江而去的样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